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接下来为您带出的是长笛与竖琴的对话，曲目有阿诺尼米的绿袖长笛与竖琴变奏曲，克鲁姆菲尔兹的 F 大调长笛与竖琴奏鸣曲，罗西尼的长笛与竖琴的影子与变奏，伊贝尔人为长笛与竖琴而作的间奏曲，拉马斯的长笛与竖琴奏鸣曲，德彪西的长笛、中提琴和竖琴奏鸣曲，长笛演奏朗帕尔，竖琴演奏拉斯金，中提琴演奏帕斯奎，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